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参加者四月八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